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六十集，一城的妖物逐渐散去，已能粗略地看清长街和岔路。蓝忘机和魏无羡带着一群世家子弟走出了这座荒凉的鬼城，宋兰在城门口与他们就此别过。宋兰还是那一身漆黑的道袍，孑然一身，背着两把剑，霜华和浮雪，带着两只魂小星辰和阿晶，走上了另一条道路，不是他们来义城的那条路。蓝思追看着宋兰的背影出神了一会儿，说道：明月清风小星辰，傲雪凌霜宋子琛，不知他们二位还有没有再聚首之日。魏无羡走在杂草丛生的路上，正好看到一处草地，心道：当初小星辰和阿晶就是在这里把薛阳救回来的。蓝景仪道：这下你总该跟我们讲到底共情的时候看到什么了吧，那个人怎么会是薛阳？他为什么要冒充小星辰？还有刚才那个是鬼将军吗？鬼将军现在到哪里去了？怎么没见到他？他还在义城里吗？怎么会突然出现？魏无羡假装没听到第二个问题，说道：这个嘛，就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了。一路走下来，魏无羡讲完之后，身旁已是一片愁云惨淡，再没有一个人记得鬼将军了。蓝景仪第一个哭了起来： 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 金陵大怒：那个薛阳，人渣，渣子，死得太便宜他了，要是仙子在这里，我放仙子咬死他。 魏无羡心中悚然，要是仙子在这里，怕是薛阳还没被咬死，他就先被活活吓死了。那名窥看门缝时赞美过阿晶的少年捶胸顿足道： 阿晶姑娘，阿晶姑娘啊。 蓝景仪哭得最大声，极其失态，而这次却没有人提醒他注意勿要喧哗了，因为蓝思追的眼眶也红了。还好蓝忘机没有进他的言。蓝景仪边鼻涕眼泪横流边提议道： 我们去给小星辰道长和阿晶姑娘烧点纸钱吧，前面路口不是有个村子吗？我们去买点东西祭奠一下他们。 众人纷纷赞同：好好好。说着就到了石碑路口那个村子。蓝景仪和蓝思追迫不及待地跑了进去，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线香香烛，红红黄黄的纸钱，走到一边用土石土砖搭了一个防风灶一样的东西。一群少年就围成一圈蹲在地上开始烧纸钱，一边烧一边碎碎念。魏无羡原本心情也不怎么轻松，路上连句俏皮话都没说几句，见状实在忍不住了，对蓝忘机道： 韩光君，你看他们在人家门口干这种事，也不阻止一下？ 蓝忘机淡淡的道：你去阻止吧。 好，我帮你管教。魏无羡便去了。我没弄错吧，你们一个个都是仙门世家的子弟，你们爹妈叔伯没教过你们死人是不能收到纸钱的吗？人都死了还要什么钱？收不到的。而且这是别人家的门口，你们在这里收。 蓝景仪挥挥手道： 走开走开，你挡住风了啦，要烧不起来了。再说你又没死过，你怎么知道死人收不到纸钱啊？ 另一名少年泪流满面，满脸烟灰地抬起头来附和道： 就是啊，你怎么知道呢？万一能收到呢？ 魏无羡喃喃道： 我怎么知道？ 他当然知道， 他死了的那十几年里，根本没收到过一张纸钱呢。蓝景仪又在魏无羡心口上插了一刀，就算你收不到，那也肯定是因为没人给你烧。魏无羡扪心自问，怎么会？难道我就如此失败，没有一个人肯给我烧纸钱吗？难道真的是因为没有人给我烧，所以我才没收到吗？魏无羡越想越觉得不可能，转过头小声问蓝忘机， 韩光君，你有没有给我烧过纸钱呢？你至少给我烧过吧。 蓝忘机看了他一眼，低头拂了拂袖底沾染的一点纸灰，静静地眺望着远方，不置一词。魏无羡看着蓝忘机安然的侧颜，心道，不会吧，真的没有吗？这时有一名村民背着土工走了过来，不满道， 你们为啥要在这里烧啊？这是我家门口，好不吉利。 魏无羡道，看，被骂了吧。这些少年以前没做过这种事，不知道在人门口烧纸钱是不吉利的，连连道歉。蓝思追忙擦了擦脸道，这是您家门口吗？ 那村民道，嘿，你这小孩说的什么话，我家三代都住这里，不是我家难道还是你家呀？ 金陵听村民的口气就不高兴了，要站起身来，你怎么说话的？魏无羡把他的脑袋一按，压了下去。蓝思追又道， 原来如此，抱歉，我方才的问题并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我们上次经过这户人家，在这里见到的是另一位猎户，所以才有此疑问。 那村民却愣愣地道， 另一位猎户？什么另一位啊？ 他比了个三，说道， 我家三代单传，就我一个，没有兄弟，我爹早死了，我媳妇都没娶，娃也没生，哪来的另一个猎户？ 蓝景一道，真的有。他也站了起来，继续说道，穿得严严实实，戴着个大帽子，就坐在你家院子里低头修弓箭，好像马上要出去打猎。我们到这里的时候还向他问了路呢，就是他指给我们一城的方向的。 那村民啐道，呸，瞎说，你真是看到坐在我家院子里的？我家没这个人，一城那地方鬼都打得死人，给你们指那路是想害死你们吧？你们看到的是鬼吧？ 说着村民连吐了几口唾沫，吐掉晦气，摇摇头转身走了，只剩下一群少年面面相觑。蓝景仪还在辩解道， 确实是坐在这个院子里的，我记得很清楚。 魏无羡对蓝忘机简略地说了几句，回头道， 明白了吧，你们是被人引到义城去的，给你们指路的那个猎户根本不是这里的村民，是居心叵测之人假扮的。 金陵道，是不是从一路杀猫抛尸开始，就有人故意在引着我们往这里走，那个假猎户是不是就是做这些事的人？ 魏无羡道， 八九不离十。 蓝思追困惑道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引我们去义城啊？ 魏无羡道， 目前还不知道，不过今后你们千万小心，再遇到这种诡异的事情不要自己追查，要先联系家族，多派人手一起行动。如果这次不是韩光君刚好也在义城，那你们就小命难保了。 想到他们如果陷落在义城里会是什么样的后果，不少人背上寒毛直竖，无论是被尸群包围，还是要面对那个活生生的恶魔薛阳，那情形都令人不寒而栗。蓝忘机和魏无羡带着一群世家子弟行了一阵，临近天黑之时赶到了他们寄放狗和驴的那座城，城中灯火通明，人声喧闹，众人纷纷有感而发，这才是活人居住的地方。魏无羡对花驴子张开双手喊道， 小苹果！ 小苹果狂怒地冲他大叫， 随即魏无羡听到一阵犬吠，立即窜到蓝忘机身后。仙子也冲了过来，一狗一驴对峙着，相互龇牙。蓝忘机道： 拴好，吃饭。 他拖着一个几乎是粘在他背后的魏无羡，在伙计的指引下往二楼走去。金陵等人也要跟上，蓝忘机却回头意味不明地扫了他们一眼。蓝思追立刻对其他人道：长媳和幼媳要分开，我们就留在一楼吧。蓝忘机微一颔首，面色淡漠地继续往上走。金陵迟疑着站在楼梯上不上不下，魏无羡回头嘻嘻笑： 大人跟小孩要分开，有些东西你们最好不要看到。 金陵撇了撇嘴道： 谁要看？ 蓝忘机吩咐人在一楼给一群世家子弟订了一桌饭菜，他和魏无羡则在二楼要了一间雅间相对而坐。 魏无羡道：韩光君，听我一言，义城的善后事宜你们家可千万别独自承担，那么大一座城，如果真的要清理，各方面都会消耗巨大，棘手得很。 蜀中本来就不是姑苏蓝氏的管辖地盘，你点一点楼下这群小辈，看看他们都是哪几家的，算上他们各家一份，该出力的还是得出力。蓝忘机道： 可以考虑。 好好考虑啊，大家都最喜欢有猎物抢着上，有责任就推来推去，今天你们吃了这个亏，惯坏了人家，人家也未必领你们的情，懂你们的境界，次数多了，别人反而觉得遇事你们出头是理所当然，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。顿了顿，魏无羡又说道：不过说来也是倒霉，义城太偏僻了，偏偏又没有设瞭望台，否则金陵和思追他们也不会误撞进去，阿金姑娘和小星辰道长的魂魄也不会这么多年才能重见天日。大大小小的玄门世家星罗棋布，多居于四通八达的繁华之都，或是山清水秀的灵地，一些偏僻贫瘠之地是没有家族愿意助阵的，有道行的散修也极少云游到那里。因此当这些地方出现妖魔邪祟作乱时，当地贫民往往苦不堪言，求助无门。兰陵金氏上任家主金光善尚在时，金光尧曾对此提出过想法，但因消耗巨大，金光善对此也并无积极态度，加上兰陵金氏当时号召力也并不足够强大，未受重视，此事便不了了之了。待金光尧正式继任家主，登位仙都之后，他便开始从各家召集和调配人力物力，着手推行当初的设想。最初反对之声高涨，更有不少人质疑兰陵金氏借此而得利，中饱私囊。金光尧顶着一张笑脸足足磨了五年，五年中和无数人结了盟，也和无数人翻了脸，软硬兼施，用尽手段，终于硬生生被他磨了下来，建成1200余座瞭望台。这些瞭望台分布于这些偏远贫瘠之地，每一座都配有从各家调来的门生，如有异象便立即行动，解决不了再迅速发出通报，寻求其他家族或散修的帮助。如前来施援的修士要求报酬，当地人无力负担，兰陵金氏每年所筹集的也足够支撑应付了。这些都是夷陵老祖身后之事。二人游历途中路过几处瞭望台，魏无羡这才从蓝忘机那里听来了始末。据传金林台正在筹备修建第二批瞭望台，扩增到3000，使其覆盖范围更广。虽说这批瞭望台落成之后因效用显著，不久便广受好评，但质疑嘲讽之声也从未止歇，届时必定又是浩浩荡荡的一场人仰马翻。不一会儿菜上来了， 酒也上来了。魏无羡看似随意地扫了一眼桌子，几乎大半都是红辣辣的。他留意蓝忘机的下筷，发现蓝忘机动的多是清淡的菜色，偶尔才会伸向鲜红的盘子，入口亦是面不改色。魏无羡不由得心中微微一动。蓝忘机注意到魏无羡的目光，问道：怎么了？魏无羡慢慢地斟了一杯，道：想要人陪我喝酒了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